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老公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我是段语言，我诵读的篇目是雪花的快乐。下面我为大家诵读。雪花的快乐，徐志摩。假如我是一朵雪花，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，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，飞扬，飞扬，飞扬。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，不去那冷漠的幽谷，不去那凄清的山路，也不上荒街去惆怅。飞扬，飞扬，飞扬。你看，我有我的方向，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，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，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。飞扬，飞扬，飞扬。啊，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。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，盈盈地粘住了他的衣襟，贴近了他柔波似的心胸，消融，消融，消融，融入了他柔波似的心胸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，会说话。 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，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。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，超高性价比，颜值不将就，给你喜欢很久的家。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，品质不妥协，品味不一般，给你回味更久的家。我是一号新家999，不一样。400-876-4888，一号新家，先体验再装修。400-876-4888，活动详见店内。

是鬼孤零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是鬼孤零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大约在冬季，来自齐秦。那么最近几年的民谣特别的火，其中的代表歌手呢就是赵雷。2017年他因为歌曲《成都》获得了极大的关注，但是其实对于赵雷来说呢，这并不是一首新歌，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。后来呢，随着歌曲《成都》的火热和赵雷的走红，他越来越多的早期作品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。那么其中有一首呢，就是他的第二张专辑《吉姆餐厅》当中的主打歌，叫做《北京的冬天》。老狼以前呢也唱过一首《北京的冬天》，也是民谣的风格。不过赵雷的这一首呢，并不是翻唱，而是他自己原创的作品。一起来分享赵雷版本的《北京的冬天》。 昨日的一场雨后，风变大了，空气凉了，我感到北京的秋天就要走了。街上看不到穿夏装的姑娘，她们都换了厚的衣裳，再也没有人光着膀子在街上走荡。不觉间阳光不见了，公园里孩子的笑声少了，蚂蚁开始冬眠，蚊虫不再叮咬。路边的落叶曾是绿色，如今枯得可以做柴火。站在树下，有一种心情是凄凉的。这个季节不适宜出行，但却符合我的心情。背上吉他，放下沉重，我可以走了。像你相思似的南方，阳光正高照着大地。如果我离去到哪里，算不算逃避？北京的冬天太冷，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。北京的冬天太冷，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。北京的冬天太冷，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。的冬天太冷，我已无法承受。

情埋在冰封的雪白，我依然在等待你说的未来。既然相爱，为何分开，剩孤单一个我爱等待。推开阴霾的晴朗，情埋在冰封的雪白，我依然在等待你说的未来。既然相爱，为何分开，剩孤单一个我独白。 我说老同学，你这工作加薪，孩子成绩好，新房也装修得漂亮，哪样也没耽误。 过奖了，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，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。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？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，别墅级设计，大牌主材，16件家具都配齐，全屋家电免费送，直接拎包入住。 4008764888，4008764888，一号新家999，装修家不一样。 活动详见店内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品质装修，品味选择，999一号新家。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要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冬之歌。华语歌坛上有很多专辑都发行过好多版本，其中的原因呢也是多种多样，有的是为了促进销量，有的是因为对内容进行了修改。在1999年，歌手朴树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我去2000年》，当时呢，这张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不错。后来随着他第二张个人专辑《生如夏花》的热卖，唱片公司趁热打铁，不久之后又推出了《我去2000年》珍藏版。那么跟原版相比呢，珍藏版中加了两首新作品，一首呢叫做《九月》，还有一首就是《火车开往冬天》。不过呢，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张珍藏版的专辑问世，直到近10年后，大家才听到了朴树的新作品。一起来分享朴树的歌《火车开往冬天》。 火车汽笛的拉响，我走神的心情去黑夜啊，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，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。我现在就要走了，你不要送我再想你。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，窗外没有诗句，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，爱的站牌。眼睛在窗外计时，回到那些没有脚步的日子，昨天已经甜得发苦，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。目光胸膛流浪在想你的墙上，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，我不想走。啦啦啦啦啦啦， 火车一点点点点点

今天本市天空少云，光照充足，能见度较好，比较适宜大家假日出行。只是扩散条件呈逐渐转差的趋势，空气质量会有所下降。本市已经提前发布了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，提醒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，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。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南风3-4级，最低气温零下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。 外婆呢？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让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。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。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冬之歌。那么每年呢，一到冬天就有很多人盼望着下雪，仿佛呢雪花已经成为了整个冬天唯一的期待。其实呢这也不难理解，因为很多人都希望在雪地中找回自己的童真，而且呢影视剧中很多浪漫的场景都是在冬天出现的。2004年的时候，韩雪翻唱了一首和雪有关的歌曲，叫做《飘雪》。歌曲的原版呢是日文歌曲，由中岛美嘉演唱的《雪之华》。歌词里描述的就是美丽的雪景和恋人的感情。因为歌曲太过经典，所以说在填写中文歌词的时候，作者林海决定继续以雪和爱情为主题。一起来分享《飘雪》，来自韩雪的演唱。 忧郁的一片天，飘着纷飞的雪，这一红一豆的温泉，竟是我孤单的思念。飘零的一片叶，就像你我的终结，这一红一豆的温泉，盛满温暖的从前。你的手着我的肩，呢喃着爱我直到永远。雪花像绽放的梨花，天地间肆意的飘洒，纵情在一刹那，为何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，撕开我记忆是像雾气慢慢的蒸发，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，为何我的泪会不停地流下，划过你曾经亲吻的脸颊，所有的对错在顷刻崩塌。这一红一豆的温泉，竟是我孤单 中的誓言是真心的吗？怎么此刻什么也没留下？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，血液没记得伤疤，往事就像雾气慢慢的蒸发，等到麻木也许就 飘雪来自韩雪的演唱。每当下雪的时候，都会有很多人抓住机会去堆雪人儿。毕竟这是一个只有在冬天才能享受的活动，而且呢，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只要能下雪就都有人去堆雪人儿，不管大不管小。那么在国外呢，还有很多关于雪人的趣闻，比如说波兰呢曾经创下最高的雪人记录，高达 9.4 米，而英国科学家则通过科技创造了世界上最小的雪人，只有 0.01 毫米宽，是人类头发丝的五分之一，得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见。那么在歌坛之上呢，也有很多关于雪人的歌，比如说范晓萱就唱过一首名为雪人的歌曲。那不过呢，这首歌是别有目的，当时呢范晓萱已经有了一定名气，那么唱这首歌呢，就是因为公司想力推刚刚出道不久的王力宏，所以说安排两个人合唱了这首歌曲。一起来分享范晓萱和王力宏共同演唱的《雪人》。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， 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我深爱的人，天在你家门。 Are you my snowman？ 我痴痴痴痴的心疼，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，在天空静静缤纷，眼看春天就要来了，而我也将也将不再生存。 雪人来自王力宏和范晓萱。很多歌手都经历过转型，转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难，因为突然的改变风格可能会引起歌迷的不适应，从而导致人气和视野的下滑。一个人转型尚且如此，如果说是一个有很多人组成的团体想要转型，估计就更难了。不过歌坛上呢还是有成功的例子的，比如说 SHE。刚出道的时候，这个组合给人的感觉是清新自然。后来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个团体开始走成熟路线。如果说要给他们找一个转折点的话，那就是2003年。那一年呢，他们推出了专辑《Together》在一起。这是他们以清新形象示人的最后一张专辑。那么专辑的主打歌曲就和冬天有关，名字叫做《白色恋歌》。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当作转型前的一个纪念吧。一起来分享 SHE 演唱的《白色恋歌》。 雪白的这里是你昨夜离去的痕迹，一整夜画不去清清楚楚深深的烙印、是你那道长长的足迹，说明这整个冬天的甜蜜。一起欢笑，一起到天明，谁来告诉我为什么是你？我关不了，顾不了，躲不掉，在我的脑里、心里、梦里，全都是你。 雪白的眼睛， 雪白的眼睛， 雪白呼吸， 雪白呼吸， 雪白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，聆听在耳畔，感动在心里。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冬之歌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，不是所有的地方冬天都会下雪，比如说台北，每年的12月台北不仅不下雪，而且还是雨季。这其中呢就涉及到一个知识点了。那么台北呢位于山脉的西侧，每一年冬天受西北风的影响，暖湿气流呢会沿着山体上升，在高海拔地区和冷空气相遇，因此呢会产生降雨，所以说才有了这首很经典的歌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来自孟庭苇。一起来分享。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来自孟庭苇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《这个冬天不太冷》。